就走一回。 最安静的你，却竟一点燃慢热的心。

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这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 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不在这里，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像流沙花去，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你话我招白厌，请送你耳钉。如果系个梦，我希望冇咁快会醒。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喺我身边，瞓醒你唔喺度又点算新一天？超无聊，但有劲多共同爱好，成日帮对方改埋啲肉麻爱好。为咗你，我手机率装咗菜谱，我处理食。如果你话好食就最好。两个人最中意匿喺个被铺，唔使估都知对方有啲乜嘢企图。你冚小皮，怕你会打黑照。你系小智，我系你比卡超。舔舐我嘴角，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浓。想知有几爱你，给你一半簿仔登记。超简单，似每晚晚餐，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写俾你嘅呢一首情歌，除咗真实想法以外，其他嘢唔多。最好味嘅唔使添油加醋，迟早一日我阿妈都叫你做新抱。如果要评分，会俾你最高分数。我对你嘅好，咁似病菌咁分布。同你喺埋一齐，唔使变大个，一路咁开心，又使乜揾翻个最初？最多俾你叫我一声哥哥，两个人讲烂笑话可以笑到傻咗。Mi casa su casa， 镜边度讲过，激嬲你就请你打边炉讲和。你唔开心，我肯定会氹你。如果你系阳光，我一定系空气。舔舐我嘴角，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浓。想知有几爱你，给你一半簿仔登记。 新歌榜第五名，戴荃，春风。 沉默不在，芳草残残，留一张春水，一场欢歌，一夜独白，情事无奈，蜜语变沧海，却只是 Little Mix and Nicki Minaj, Woman Like Me. I always say what I'm feeling. I was born without a zip on my mouth.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I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me out. I like my coffee with two sugars in it. High heels and my jewelry dripping. Drinking, I get all fired up. Hey. Insecure, but I'm working with it.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 get rid of. Ain't nobody keep it up.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三名，吴亦凡，雾。 不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能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报废，从来不怕黑，要用总不所用事实回击你犯下的罪，骗子不是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透，一看无所谓。 第二名来自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Charlie XX and Troye Sivan, 1999. Back to 1999. 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 but a boy can't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And he's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 wanna go. A glass would be half empty, not half full. But when you smile at me that morning, I knew that everything would change. I'll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 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Change it all and go on subbing, waiting for the day. Well, maybe I'm a lucky man, 'caus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how life can be a drag when there is you. So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with a smile upon my face. I'll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 Oh,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You make my day. Make me happy so that I can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 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 线来搭配你的昨天，每一步都跟不上你，看距离越走却越远。太阳下的逛街，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分不清还要追，哦 却不会让你脸上少了笑，如果没有得到尊重不会让你开口吵着要，如果丢了自己还能找得到，如果有些妥协变成枷锁，如果必须要跟新的世界打火，如果不怕那些骄傲有天被人放在角落，如果相信沙漠里能开出花朵，如果你付出的所有都会被人记住，如果现实淡了回忆没人听你细数，可惜时间带走一切变得天翻地覆，想要把你留在这里给你庇护， 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想要把你留在这里，那些散落的花还有回不去家，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把你留在身边不管走了多远， 这过程太快还来不及去留底，没办法奢求但我也感谢有你，或许在往后生命再没有交集，风吹进窗户天空也下着小雨，情绪被牵动只增添了几分失意，再回头看看不过一时之气，也有过后悔

个伴走过人海，让期待找到爱相互温暖，一天天一遍遍随风起舞又落下来，这一季思念的雪白，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是最清澈的爱，最痴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我愿意为你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 treat people the same. Stop with the violence, down with the hate. One day we'll all be free and proud to be under the same sun, singing songs of freedom like.